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By Your Side》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hat you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亲爱的你们，继续在22点钟打开你们的收音机，以及各种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有意义哈，我们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在夜晚当中。夜晚会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空间去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有非常舒适的一个感觉，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当中，你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看另外一个页面，是告诉各位，当你想念一个人，我觉得当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必然会跟你有一些关系。当然也有朋友说，我是偷偷的想念一个人。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想念一个人的话题说得非常的宽泛啊，只要是想他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们之间的故事，如果可以在节目当中说给大家听的话，你们都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告诉我，我呢，有选择的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所有有爱、喜欢夜晚的好朋友。怎么分享你们的故事呢？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花椒搜索活力982，我现在正在画面当中跟各位打招呼，嗨，你们好，花椒的朋友。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我的新浪微博周大准。当然也是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勾勒一下情绪，因为时间还很长，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或者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慢慢来，这个节目是在2018年1月1号登场亮相的，我们还有很多天要去相处，我真的希望我们成为最最好要好的朋友。今天呢，十点大陆机第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李宗盛先生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现场的感觉，是 live 版本的，叫做《十二楼》，是不是莫文蔚唱过这首歌曲？先掌声送给词曲创作人李宗盛先生。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节的描写，你也可以趁这首歌想想今天晚上你要想念的那个人那件事。 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就亮，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当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响起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一碗冷汤， 掩饰薄熙烟对怀孕的影响，是谁在这楼嚷嚷，日子像是道围墙，你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忧郁假痴情的恋情终于曝光。 有一位朋友说，哎呀他准呢、啊、我使劲想就不知道该想谁，那你就使劲的跑步，使劲的跑步，跑得一身汗，这个时候你要想喝水了，你现在知道你想谁了吗？想喝水了。其实我今天晚上的话题非常的放松啊，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空间打开这样一个环节之后，就让想念泛滥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妙的事情。今天晚上话题，当你想念一个人，你是怎样？你是快乐的，你是悲伤的，是微笑的，还是错愕的？这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在夜晚释放的时候，有它鲜亮独特的美丽的时候。希望你们积极地参与这个话题哦。 被催眠在现场，十八太热情奔放，日子像是道围墙，你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像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眼光是我酒量，孩子离开了秋天最快要到七月在未来当，英剧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了一碗冷汤，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98.2AM927，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概15分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留言，不管是微信公众号还是花椒的朋友，我觉得现在想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以前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简单，现在想念一个人，比如说他在做广播节目，他可以在花椒上直播，他可以在微信里留言，他可以说很多很多的心事。在我想在8年之前会有博客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公众人物，你可以去他的博客看他的一些发的一些日志，现在博客还有没有了？应该还有啊，但是大家现在用了非常多的方式可以迅速的了解这个人，微博的、微信的，还有就各种大 V 的宣传娱乐节目，就发现想一个人想了解一个人变得容易了，但是我发现想一个人就需要跟他有点故事，对不对？如果是单单的偷偷的想念的话，我们可以想念很多人，那如果你跟他有过故事有过交集， 那这个想念的内容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有层次。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有很多的朋友留言说，我是很想他，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诉他，但他的电话号码永远在我的手机里存着。我在想这是种怎样的心情，你跟他肯定有过故事，这个故事一定美好过，那最后是不是结局有一点点的悲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们的人类啊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当你从各个角落有一个催化剂催生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想念理所应当，但有时候那个想念是怯怯的偷偷的。那今天晚上我希望你把这个偷偷的怯怯的或者说一直想念的那个人，你可以用那种不是他的名字的方式告诉我你们的故事，我想一定是很精彩也很直接，对不对？华侨的朋友们不停地在登录，大家可以通过城市频道这样一个频道看到所有正在直播的广播人，我是其中一位，希望大家分享我的直播间活力982十点打录机，我们来说一说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想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就在我身边，我想他的时候就会看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不在我身边，我就会想念他是否在做什么，他是否有在想我。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手写了很多关于想念的话，那比如说这一条我就特别喜欢，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也是今天晚上我放给你们的一首歌的名字。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让我想到这个人呢，非常的单纯，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而且简单。你如果现在是这样的人的话，你有另外一半让他抱抱你，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非常非常认真地抱一抱你自己。刚刚这个歌的名字叫做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一个片花之后我把这首歌奉给你。这个唱歌的人叫做黄建维，他唱歌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的咬字有一点点大舌头，就这个大舌头我决定在节目当中放这首歌给你们听。一个片花之后，来听听黄建维为大家带来的《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 当世界都睡了，我没想到是你披上了前锋衣，就这样狂奔而去，而世界还是黑的，我就这样望着你，用生命的炙热燃烧一丝光明。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用力地跳动着，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中的你。 我 我想你的时候就偷偷地看着你，安静地不打扰。这是我想起了很多很多的那种电视剧电影里的场景啊。 等快乐的 一个女生看着她隔壁的男生打篮球很好，是不是？然后她会想念他很多很多的时候，她的侧脸，她的一举一动，甚至她走路的样子都非常的迷恋啊。那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宅男戴着大大的眼镜，看到隔壁班的女神长发飘飘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也会偷偷的瞥上一眼。这种想念属于校园，属于青春，属于难言的味道。 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固执地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这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起，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你眼里闪烁的风景，我害怕这是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我舍不得的是你从不愿落下的泪。 来自于黄建伟先生的这首《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嗨，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音频视频都可以收听和收看。音频呢可以通过 FM98.2 的调频 AM927 来听听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展现给各位。那可以通过花椒，可以通过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看到我。嗨，你们好，我是周准，一个在晚上热爱广播的人。希望我说的每一句话，播的每一首歌，我们眼神每一个交汇都是真诚且有爱的。今天我们来说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敏感的人，他们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也许别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对我有个需求或者要求，有时非常善意的要求，有些人是这样想的，有些人是有点自作多情的感觉，但是至少他们是敏感的，不被动不麻木的。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了解，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麻木，那个麻木是你在看过了很多很多的场景，或者知道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之后，你会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被打动，这一点不好。我希望大家都敏感，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喜欢这样的人，我也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我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我特别专注。我会盯着一个场景长时间的不眨眼睛，一直看着他，就是看着他那个风景里的东西，就假设他在里边走动。我说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他说我会长时间盯着一个场景想我跟他的故事，或者他是否在这个场景当中存在着。我就盯着他看，那天在一个咖啡馆的附近，我坐在他的对桌的旁边，我离他大概有2米的距离。我说你开始想他吗？你能吗？他说那有什么不能的呀。他就开始点了一杯咖啡，眼睛默默地看着前方一个应该是一个商店的一个橱窗，一直盯着看，眼睛真的没有眨。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他非常的帅，真的是非常帅，专注，眼神透着那种真诚和纯真。我也希望你们永远这样， 保持一个真诚的状态。谢谢花椒的朋友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互动，因为我看不能随时跟你们聊天，就希望你们多多聊，多多把这个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所有在花椒的朋友，你们的朋友，让他们都来晚上来这个大的房间，叫做活力982的十点打龙机的房间，来听听故事，聊聊天，分享夜色的心情。当然这个直播间里除了有我，还有我们直播间外的所有的导播的朋友，他们都在辛苦的工作，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我们 FM 98.2的用心，在十点钟还开一档直播的视频节目，对不对？谢谢送礼物的你们，谢谢点赞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有首歌叫《天黑黑》，是孙燕姿演唱的。刚出道的《天黑黑》确实让我们欣赏喜欢了孙燕姿，但是胡彦斌先生的编曲重新演绎《天黑黑》，就在一张泰哥应该是泰哥的专辑还是乙哥的专辑，我忘记，应该是泰哥吧，那张专辑是很多精彩的翻唱。这首《天黑黑》从一个男子的口中，他二度创作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听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 FM 98.2 直播的十点打录机，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于胡彦斌先生。天黑黑。对了，要告诉大家，明天会很冷，北京会零下十几度，希望你出门的时候穿得暖一点。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小时候有了自律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手机等你来找我，我们换一个电乐吧。这是小乐曲，舒伯特的小乐曲，非常的动听，是被很多的音乐家演奏的作品，演唱的作品。夜晚很长，有的时候呢觉得夜晚什么时候过去啊，因为有了手机，有了智能的电话，我们会经常跟手机打交道，想他的时候，想一个人的时候，想念一部电影的时候，都会通过手机或者 iPad 或者是电脑来看他。今天晚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你是快乐的，你是悲伤的，还是有点偷偷的小心的？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叫做莹，他说，为什么要偷偷的想念一个人呢？我想他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他也会说我也很想你，这样多好。哎，情投意合，频率在一条线上，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我们的广播的话，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或者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还有通过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直播间里有我，还有台灯，看到台灯了吗？还有我们的大背景，还有一个扬声器，还有我们982的 logo， 还有我手写的各种各样的话。希望呢，我们用心营造的这样一个直播间的氛围，能够陪伴大家每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各位，因为我每次听这首歌，我就想起很多年前的自己，我背着背包，戴着耳机，对未来充满了希冀，充满了梦想，我有的是一身的力气，但是少了一些丰富的社会经验。这首歌是来自于老狼先生的《虎口脱险》，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哎呀，这首歌曲是晴朗专辑当中的啊，小柯也为这张专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老狼的音色真的是适合夜晚的声音。希望这首《虎口脱险》，如果你现在有他的状态的话，好好的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的节奏，变得再慢一点，或者再合适一点，不知道，反正是那种飘忽忽的感觉，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场面，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呼口，我脱离了危险。 其实每一首歌都有特别几句的旋律或者歌词直达我们的心底哈。这首歌呢有很多的歌词直达我的心底，当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有一次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在选歌的时候我还特意唱了这首歌，然后他们说，哎，这首歌有点简单吧，音高也不是很高，你为什么选这首歌？我说这首歌代表了我一段的生活。哎，这个回答他们就，哦，那你选吧。我当然要选了《虎口脱险》。 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胡同，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Hello everyone, everybody see here，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多聊聊天，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快乐，变得像家一样的温暖。谢谢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看到了我的同事宋孔文，哈哈，看到你了。你是在看我吗？还是听我们的节目？是通过什么方式？你现在身边有想念的人吗？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晚上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哈？我曾经看过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热泪盈眶，那个泪水是真的是跟决堤一样的，嗖嗖嗖嗖就流下来。我就在说，到底想他想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想到他对我的好，又想到了我对他的好。我说这多好，为什么呢？你要哭呢？说喜极而泣吗？但是我知道他跟他已经不在一起了。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你们之间那种所谓的离间的感觉，不在一起不合拍的时候？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合拍，我才更了解了我自己，也更了解了他。相爱本来就是一件特别玄妙的事情，如果两人真的能够在一起合拍，能够互相的包容迁就，我觉得想都是一种非常暖暖的想。他说话的时候有点东张西望，吃饭的时候有点吧唧嘴，睡觉的时候打呼噜，这些都成了爱的记忆。当你想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表示吗？表达吗？你会真的坐连夜的飞机，或者这些以前没有动车的时候坐绿皮车的好吗？坐绿皮车12个小时赶到一个地方，下火车站冒着雪走到他们家，你现在有吗？年代就不一样啊。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来说说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的状况。歌曲有很多，我希望都不放过在夜晚听好歌给你的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如萱，一个非常会唱暖歌的女歌手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啊你啊，感觉很熟，他很熟悉的样子，说你不要这样了，你好好爱自己，多添点衣服哦。你啊你啊， 我最喜欢和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事物，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我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是最可怕最恶心的释然。 轩的声音打动了朋友，有一位朋友留言告诉我说，我看了微信公账号里啊，我要点开这个留言看一看他说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哎呀，坏了，思念泛滥了，很想念程先生，他所在的大连冬天很冷很冷，希望他可以多添衣。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来到见字如面的环节啊。刚刚有位朋友发微信告诉我说，哎，有没有送礼物的直播，是不是有没有送礼物？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在听我的直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做什么才是真正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想一个人，念一个人，爱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存在感的表达。其实所谓的存在感，不是你有没有出现，而是你的出现有没有价值。十点大陆机出现了，我希望它有存在的价值，能让这样一个城市和你待的城市，22点到23点这一个小时，你过得不空洞就好了。听我给你读读这篇文章哦。有一叫做贝克莱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存在即被感知。也就是说呀，当我们向外界发出信号的时候，能收到别人的回应，便证明了自己有存在感。比如说，正在看我花椒直播的朋友，点个赞，打个一，是不是就是一个存在感的表达？在朋友圈里，微信朋友圈，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分享的内容能获得点赞，以获得存在感。哎，他给我点赞了，哎，他给我评论了。然而当你兴致勃勃地分享出一条内容却无人回应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失落呢？其实存在感的人呢，有存在感的人呢，从来不会绞尽脑汁去博人眼球的，而是彬彬有礼、谦谦有礼地站在自己的圈子里，做自己该做的事，帮能帮的人。我们身边总有会一群这样的人在朋友圈里，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朋友的动态，不是点赞就是评论，无非就是为了刷出一种存在感，希望别人能够记住自己。但等到别人真正有事找他的时候，他要么销声匿迹不回复，要么忙着以各种理由推辞。有没有？有的话观察一段再拉黑吧。其实当一个人竭尽全力地想和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时候，反而会感到自己像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孤独寂寞。因为一个受欢迎有存在感的人，并不会长袖善舞、巧言令色，而是能够对朋友真心关照，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存在感是与他人相处的舒服，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一直是这样的，存在感是与他人相处的舒服。我的存在感就是在节目当中与各位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相处得很舒服。谦逊的人才最有存在感。存在感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在这个浮躁节奏很快的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借着炒作自己博出位，也极有可能随时烟消云散，不再被人谈起。以前发生的事、最近发生的事都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嘛，对不对？不必争夺名利，也不依赖他人，以谦逊的姿态立足在自己的圈子当中，这个人是最受人待见的。比如说凤姐和宝钗，《红楼梦》当中的一个犀利高调，一个优雅低调，但比起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的凤姐，那自信又不是谦逊的宝钗反而更容易让读者记住。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必急于想方设法地获取他人的关注，只需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充满正能量，并在每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面前不吝付出，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人的尊敬和关注呢？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假如你成为这样的人，谦逊温和，真诚待友，每一句谈吐都让人如沐春风，你又何惧别人记不住你呢？ 直到我们死去了。 生充满遗憾， 一切都不必重来， 一切都不必重来， 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才精彩。 谢谢各位收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节目大概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先生的我爱你再见啊，这首歌曲就充满了悲伤的味道，也会让你瞬间想起那个不在你身边的人啊。也希望各位呢听完我们今天的见字如面的这篇文章之后，或者看完我们这期直播之后，有自己的一些获得和感受。因为在花椒这个大的 APP 直播 APP 当中，有很多的一个应该板块哈，有这个关注的最热的，还有很多很多的频道，很多很多的风格。我希望在每天的22点钟，希望你找到活力982这样一个用户名，进入十点大陆街的直播间，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收听收看的感觉。今天为什么戴帽子，是因为今天重感冒，不想洗头发了，我的整个眼睛和鼻子都感觉是肿的，戴帽子一点不太礼貌，对不对？但是希望这种真诚的表达能在直播间我们可以无障碍的交流。 给我的永不会忘记， 把这首歌放完，还有首歌要先放， 最美 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每周一到周五我都在这里等着你，希望你来这里看看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啊，这个过香港的去最会唱歌的人，他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是觉得这个人的嗓子保护的简直是太好了。明天天气会很冷很冷，希望你们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我就要走了，马上就要离开了，也希望大家在我关闭直播间这一刻你要好好的，祝你工作学习生活一切顺心如意。明天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晚安亲爱的，拜拜。 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秋风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 们欢迎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